老虎和青蛙。一只青蛙碰见一只老虎，青蛙问： 你是谁呀？ 我是老虎。 你来干什么？ 我来吃你这个小东西。 青蛙一听，哈哈大笑起来： 你敢吃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呀？ 老虎从来没有见过青蛙，就问他： 你是谁呀？ 青蛙说： 我是青蛙，是这儿的大王。 老虎摇摇头，不相信。青蛙说： 你不相信吗？ 那好，咱们来比一比本领，你就知道了。 比什么本领呢？ 比谁跳得远。前面是一条小河，咱们去往河对岸跳吧。 老虎点点头，把身子一弓，呼的一下跳过了河。青蛙呢，咬住老虎的尾巴，让老虎带过河去了。老虎还当青蛙在河那边里，转过身子朝河那边喊： 青蛙，青蛙，你快跳呀！ 我在这儿呢。 青蛙在老虎背后叫了起来： 可不是，我比你跳得远吧？ 老虎以为青蛙真的比自己跳得远，心里发了慌。这时候，青蛙张开嘴巴，吐出几根老虎的尾巴毛。老虎觉得很奇怪： 青蛙，你嘴里怎么会有老虎毛呢？ 青蛙说：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昨天我吃了一只老虎，连皮带骨头都吃下去，只剩下这几根尾巴毛。 老虎一听青蛙要吃老虎，吓得转身就跑。他跑着跑着，碰见了一只狐狸。狐狸问他： 老虎，老虎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 老虎上气不接下气，好半天才把刚才的事儿说清楚。狐狸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 老虎，老虎，你听青蛙瞎吹牛呢，咱们回去找他算账，把他打个稀巴烂。 老虎还是很害怕，不敢去。 狐狸说：有我呢，你怕什么？ 老虎说： 到了青蛙那里，要是你自个儿跑了，我可怎么办？不是没命了吗？ 狐狸说： 啊，原来你怕我自个儿跑了，那好，咱俩把尾巴结在一起。 老虎和狐狸拿尾巴打了个死结，一起去找青蛙。青蛙看见狐狸和老虎一起走来，就对狐狸说： 狐狸，狐狸，我叫你一早给我送一只老虎来当点心，为什么这时候才送来呀？快把老虎给我，我正饿着呢。 老虎一听，以为狐狸骗了他，把他送给青蛙当点心，吓得转身就跑。 狐狸急死了，说：老虎，老虎，你害怕也得把尾巴解开来再跑呀。 老虎哪里顾得解开尾巴，撒开腿就跑，把那只狐狸活活的拖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